拒绝。我坐在湖边看秀奇妙的雪、哦哦、我坐在湖边看秀奇妙的雪。 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

又自睡自太丑，不忍心把你吵醒，口水直流，跳槽再走。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，内存明显快不够。 有点厌恋， 心花太冒险，反正确定有点露点，你都看见。高兴着忘了瘦，翻脸着忘了够，但有你懂我，这一个就足够。 就把真心话当作筹码， 石头剪刀布，哦，被坑一把。 哈哈，你又输啦，可撑着你又是脾气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 想笑就笑吧，又是没底线， 但女生面前有点颜面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 反正缺点有点露脸，你都看见。高兴就忘了瘦，翻脸就忘了够，但有你懂我，这一点就足够。 想起你。

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